你好，我是李斌。作为一名前端工程师，除了需要编写功能性的代码以外，我们还需要关注 Web 应用的性能问题。我们应该有能力让我们的 Web 应用占用最小的资源，并以最高的性能运行。这是前端工程师进阶的必备能力。既然性能这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Web 的性能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 Web 性能呢？我们来看看 Wiki 对 Web 性能的定义。它是这么定义的啊， Web 性能描述了 Web 应用在浏览器上加载和显示的速度。因此啊，当我们讨论 Web 性能的时候，其实就是讨论 Web 应用的速度。关于 Web 应用的速度，我们需要称两个阶段来考虑，它们分别是首页的加载阶段和页面的交互阶段。在本文中啊，我们会将焦点聚焦在第一个阶段，页面的加载阶段。在下篇文章中，我们会重点分析页面交互阶段时候的性能。想要优化 Web 的性能，我们就需要有监控 Web 应用性能的数据。那么怎么监控呢？如果没有工具来模拟各种不同场景并统计各种性能指标，那么定位 Web 应用的性能瓶颈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幸好啊， Chrome 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完善的性能检测工具Performance 和 Artist， 它们能够准确地统计页面在加载阶段和运行阶段的一些核心的数据，如任务的执行记录啊，首屏展现所花费的时长等等。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定位到 Web 应用的性能瓶颈。首先啊， Performance 非常的强大，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运行时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Web 应用的瓶颈。但是啊，要完全学会其使用方式却是非常有难度的。其难点在于这些数据涉及到了特别多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又和浏览器的系统架构啊、消息循环机制啊、渲染流水线啊等知识点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相反 ,Artist 就简单了许多，它将检测到的细节数据隐藏在了背后，只提供给我们一些直观的性能数据，同时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优化的建议。Performance 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细节，但是更加复杂。Artist 就比较智能，但是隐藏了更多的细节。为了让你能够循序渐进的理解内容，所以本节我们先从简单的 Artist 入手，看看如何利用它来检测和优化页面在加载阶段的性能，然后在下一节我们再来分析 Performance。不过在检测 Web 性能之前啊，我们需要配置好工作环境。具体的讲，你需要准备以下内容。首先准备好 Chrome Canary 版的浏览器。 Chrome Canary 是采用了最新的技术构建的，它的开发者工具和浏览器的特性都是最新的，所以我推荐你使用 Chrome Canary 来做性能分析。当然你也可以使用稳定版的 Chrome。 然后啊，我们需要在 Chrome 的隐身模式下工作，这样可以确保我们安装的扩展啊，然后浏览器缓存啊、Cookie 等数据不会影响到检测的结果。环境准备好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生成站点在加载阶段的性能报告了。这里面我们可以拿 B 站作为分析的例子。首先啊，我们打开浏览器的隐身窗口，然后在隐身窗口中输入 B 站的网址啊，最后啊，打开 Chrome 开发者工具，选择 Artist 标签，最终打开的页面如文中图所示。观察这张图中的 Artist 的设置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成报告之前啊，我们需要先配置 Artist。配置模块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类型监测，第二个是设备类型。类型监测是指需要监控哪些内容，这里面有五个对应的选项，它们的功能分别是监控并分析 Web 性能。第二个是监控并分析 PWA 程序的性能。第三个是监控并分析 Web 应用是否采用了最佳实践的策略。第四个是监控并分析是否实施了无障碍的功能。无障碍功能是让一些身体有障碍的人可以方便的浏览浏览器的 Web 应用。第五个是监控并分析 Web 应用是否实施了 SEO 搜索引擎优化。本文我们只需要关注 Web 应用加载性能，所以勾选第一个 Performance 选项就可以了。再来看看设备部分啊，它给了我们两个选项。Mobile 选项是用来模拟移动设备环境的，另外一个是 Desktop 选项，用来模拟桌面环境的。在这里我们选择移动设备选项，因为目前大多数流量都是由移动设备产生的，所以移动设备上面的 Web 性能显得更加重要。配置好选项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点击最上面的生成报告按钮来生成报告了，也就是 Generate Report 这个按钮。点击生成报告按钮之后啊，我们大约需要等待一分钟左右， Artist 就可以生成最终的分析报告了，如文中图所示。 观察这张分析报告啊，中间的圆圈中的数字表示了该站点在加载过程中的整体的 Web 性能得分，总分是100分啊，我们目前得分是46分，这表示该站点在加载阶段的性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ADAS 除了生成性能指标以外啊，还会分析该站点并提供很多优化建议，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建议来改进 Web 应用，以获得更高的得分，进而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效果。既能分析 Web 性能得分，又能给出优化建议，所以 ADAS 的分析报告还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解读一下 ADAS 生成的性能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是性能指标，如文中图所示。观察这张图啊，我们可以发现性能指标下面一共有六项内容，这六项内容分别对应了 Web 应用从加载页面到页面展示完成这段时间中各个阶段所消耗的时长。在中间还有一个 View Trace 按钮，点击该按钮可以跳转到 Performance 标签，并且查看这些阶段在 Performance 中所对应的位置。最下方是加载过程中各个时间段的屏幕截图。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可优化项。这些可优化项是 ADAS 发现页面中一些可以直接优化的部分，你可以对照着 ADAS 给的这些提示来优化你的 Web 应用。报告的第三部分是手动诊断。在手动诊断的部分啊，采集了一些可能存在的性能问题指标，这些指标可能会影响到页面加载的性能。ADAS 把这些详情列出来，并让你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手动排查每一项。报告中的最后一部分是运行时的设置，如文中图所示。这张图展现的是运行时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如果你选择了移动设备模式，你可以看到发送网络请求时的 User Agent 会变成设备相关的信息。还有会模拟设备的网速，这个体现在网络线速上面。现在有了性能报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依据性能报告来分析如何优化 Web 应用了。最直接的方式是想办法提升性能指标的分数。性能指标的分数又是由六项指标共同决定的，它们分别是首次绘制，就也是 first paint， 然后第二个是首次有效绘制 first meaningful paint， 然后第三个是首屏时间 speed index。第四个是首次 CPU 空闲时间 first CPU idle， 第五个是完全可交互时间 time to interactive， 第六个是最大估计输入延时 max potential first input delay。那么接下来我会逐一分析这六项指标的含义，并讨论如何提升这六项指标的数值。这六项都是页面在加载过程中的性能指标，所以要弄明白这六项指标的含义，我们还得结合页面的加载过程来一一分析。我在文中放了这一张页面从加载阶段到展示的过程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观察这张图的页面加载过程。我们发现啊，在渲染进程要确认渲染当前的请求后，渲染进程会创建一个空白的页面，并把创建空白页面的这个时间点称为 first paint， 简称 FP。然后渲染进程继续请求关键字源，我们在第25讲页面性能这一节中介绍过了关键字源，并且知道了关键字源包含了 JavaScript 文件和 CSS 文件。因为关键字源会阻塞页面的渲染，所以我们需要等待关键字源加载完成之后才能执行进一步的页面绘制操作。在这张图中啊， Bundles.js 是关键字源，因此需要完成加载之后渲染进程才能执行该脚本。然后脚本会修改动，引发重绘和重排等一系列的操作。当页面中绘制了第一个像素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间点称为 first content paint， 简称 FCP。接下来继续执行 JavaScript 脚本。当首屏的内容完全绘制完成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时间点称为 largest content paint， 简称 LCP。在 FCP 和 LCP 中间还有一个 FMP， 这个是首次有效绘制。由于 FMP 的计算复杂而且容易出错，现在不推荐使用该指标了，所以我们这里也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接下来 JavaScript 脚本执行结束啊，渲染进程判断该页面的 DOM 生成完毕了，于是啊触发了 DOM Content Node 事件，等所有的资源都加载结束之后再触发 Onload 事件。好了，以上就是页面加载过程中的各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了解了这些时间节点啊，我们就可以来聊聊性能报告中的六项指标的含义，并讨论如何优化这些指标。我们现在分析一下第一项指标中的 FB 啊，如果 FB 的时间过久啊，那么直接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页面的 HTML 文件可能由于网络的原因导致了加载时间过久。这块具体的分析过程你可以参考第21节 Chrome 开发者工具利用网络面板做性能分析这一节的内容啊。第二项是 FMP， 上面也提到过了啊，由于 FMP 的计算复杂，所以现在不建议使用该指标了。另外由于 LCP 的计算规则简单，所以推荐使用 LCB 指标啊。具体的文章你可以参考这里的链接，不过是 FMP 还是 LCP， 优化它们的方式都是类似的，你可以结合着上图。如果 FMP 和 LCP 消耗的时间过久，那么有可能是加载的关键字元花的时间过久，也有可能是 JavaScript 执行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过久，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具体的情况来做具体的分析。第三项是首屏时间，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 LCP，它表示填满首屏所消耗的时间，首屏时间值越大，那么加载的速度就越慢。具体的优化方式同第二项 FMP 是一样的啊。第四项是首次 CPU 空闲时间啊，也称为 First Interactive， 它表示页面达到最小可交互的时间啊，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等到页面上所有的元素都变得可以交互啊，只要可以对大部分用户输入做出响应即可。要缩短首次 CPU 空闲的时长，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快的加载关键字元，尽可能快的渲染出首屏的内容。因此啊，优化方式和第二项 FMP 还有第三项 LCP 都是一样的啊。第五项是完全可交互的时间啊，简称 TTI， 它表示页面中所有的元素都达到了可以交互的时长。简单的理解就是这个时候页面的内容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所有的 JavaScript 事件都已经注册完成，页面能够对用户的交互做出快速的响应，通常满足响应的速度在50毫秒以内。如果要解决 TTI 时间过久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推迟执行一些和生成页面无关的 JavaScript 工作。第六项是最大估计输入时延，这个指标是估计你的 Web 页面在加载最繁忙的阶段，窗口响应用户输入所需要的时间。为了改善该指标啊，我们可以使用 WebWork 来执行一些计算，从而释放掉主线程。另一个有用的措施是重构 CSS 选择器，以确保它执行较少的计算。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本文我们主要讨论了如何优化加载阶段的 Web 应用的性能。要想优化 Web 性能，首先我们得需要有 Web 应用的性能数据。所以接下来我们介绍了 Chrome 采集的 Web 性能数据的两个工具 Performance 和 Addis。 Performance 可以采集非常多的性能数据，但是啊，其使用难度大，相反 Addis 就简单了许多，它会分析检测到的性能数据并给出站点的性能得分，同时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优化建议。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工具上手，所以本文我们主要分析了 Addis 的使用方式，先介绍了如何使用 Addis 来生成性能报告，然后我们解读了性能报告中的每一项指标啊。大致了解了 Addis 生成性能报告之后啊，我们又分析了 Web 应用在加载阶段的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最后我们分析性能指标的具体含义以及如何提升性能指标的分数，从而达到优化 Web 应用的目的。通过介绍我们知道的 Addis 非常适合用来分析加载阶段的 Web 性能。除此之外， Addis 还有其他的非常实用的功能比如可以检测到我们的代码是否符合一些追加时间并给出提示，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 Addis 的提示来决定是否要优化我们的代码这个功能非常不错具体的使用方式留给你自己去摸索了。在文中我们又分析了 Web 应用在加载阶段的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在 Addis 中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分析输出了文中介绍的六种性能指标其实这些时间点也可以通过 performance 的时间线来查看。那么今天留给你的任务是提前熟悉一下 performance 工具，并对照着文中加载阶段的几个时间点来熟悉一下 performance 的时间线。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